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画胶地嘅嘢真係辛苦， 真係辛苦，即係高个头， 即係辛苦，係因为呢係冇直线，同埋呢佢啲比例呢係冇得即係好容易去計，因为你睇佢啲咁嘅形态呢，你好难呢，即係你好难去正面直不甩咁样对住佢㗎嘛，你肯定係側側地㗎嘛，你側側地嘅时候呢啲嘢呢你按住个 perspective 呢其实好难即係搵返佢啲样出嚟。咁同埋呢佢嗰、那个比例呢佢扯到去好係好宏伟，即係好似当时上一集Freddy 喺度讲啦， 巴特龙神殿嗰啲柱係咩扯扯地嘅。 係啦，等你行埋去鄂公头嘅时候呢，即係好似大卫像咁个头特别大啲㗎嘛，因为你鄂高头嘅时候睇到佢更加科啲㗎嘛。 嗰个仰角嗰个视线嘅仰角令至到嗰件嘢睇落宏伟啲㗎嘛。 係啦係啦。好啦，睇下一张啦。下一张呢就係个塔。呢张呢张我认 得。你如果俾钱嘅话係可以上到个塔。 冇错啦，我就上过去啦。 行到呢就真係行到。 佢唔係，佢係咁嘅，佢就有部 lift， 竟然有 lift 喎。好細部嘅，就坐到六个人到啦。咁圓碌碌嘅，咁其中有個塔呢就係 lift 嚟嘅，其實佢就上到個頂可以，因為我諗佢係改咗其中一支塔啦，咁就跟住喺個塔頂度呢就可以行出去啦，有少少橋啦，咁同埋呢就睇到佢一個地盤㗎喎，睇到佢而家個地盤即係仲起緊㗎嘛，咁有一樣嘢好即係stunning 呢，對我嚟講好 surprise， 就係佢而家係用一啲不鏽鋼喎，即係有一啲外牆嘅物料呢都已經唔用石啦，即係隨住即係年月啦，一百幾年啦，佢有啲外牆呢已經改用咗不鏽鋼呀，同埋一啲 cladding 呀，即係啲 alucbond 呀嗰啲咁嘅嘢呢，咁嘅物料呢去做個 finish， 但係就喺中間嗰條柱嗰度出現嘅，同埋後面有啲extension 嗰度出現，但係舊嗰啲梗係唔會改返啦。咁而呢個 image 呢就係、是我喺個頂度行返落嚟嘅時候呢，一路可以望到落到最底喎，你諗下即係成百幾百尺咁樣可以望到底。 大家睇呢張圖呢，見到中間嗰個好似陀螺咁一路卷一路卷一路卷落去，卷到好似個貝殼咁個呢，呢個就係嗰個 Fibonacci 嗰、那個嗰、那個由一加二加加三加四加五一路咁加上嚟嗰、那個嗰、那 個 golden proportion 嗰、那個嗰、那個計算啦，同埋咧佢而家見到佢中間嗰度 spiral 嗰度咧，其實係條扶手嚟噶嘛，一條扶手嚟噶嘛，但係嗰條扶手咧就係、是、啱又係摸落去到好舒服嘅，你感覺佢真係唔會話好而家香港嗰啲咁嘅樓梯咁樣即係凍冰冰啊、直不甩啊咁樣樣嚇，咁但係佢係全部係 carve 曬出嚟啦嚇。下一張啊，呢個咧就圣 glass family 最出名嘅一啲彩玻璃嘅 彩有玻璃 嘅墙啦。咁呢张相咧，其实就影唔到嗰个最精彩嗰部分，我就应该拣一张咧就靓啲，即系有阳光透入嚟嗰张。佢打落去个地下嘅时候咧，因为佢唔同颜色撞埋一齊嘅時候呢，佢係 mix 到好似彩虹咁樣嘅、即係而家因為佢哋見到下面紅色、中間綠色、上面藍色啦，咁佢分別由即係你由入面望出去就見到唔同顏色嘅玻璃，但係佢嗰啲光線打返入去嗰個教堂入面嘅時候 呢， 係啲顏色 mix 埋晒一齊， 係 即係好即係 好似你企行咗入去條彩虹裏面咁樣， 冇錯，係咁同埋呢嗱呢一間教堂呢都仍然係有少少呢，就即係之前Freddy 有講過嗰、那個係啦，就啲樓梯呀、全部匿埋晒嘅，即係唔係我哋話上一次Corbu 嗰啲咁嘅屋呢，將嗰啲樓梯呢全部係 expression express 晒出嚟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呢、這個喺呢度呢就見到佢啲樓梯仍然喺側邊圓形嗰度，其實樓梯管嚟嘅、好啦，睇下一張啦，下一張呢就係成個Barcelona 其中一部分啦，咁就聖家教堂就喺正中間咁樣。 呢張鳥瞰圖啦，可以睇到頭先講過話巴塞羅那嘅新區呢、就全部係呢啲咁嘅 urban block， 呢啲城市嘅一啲 一啲板塊啦，一啲區、一市區、新區嘅一啲板塊啦，佢一個個四方形，個特點咧就係佢批角，咁所以咧就變咗八角形，係 啦。 咁而每一個板塊裏面有唔同嘅建築，大家就有一個中庭，嗰、那個中庭咧就係共用嘅咁，即係呢個好有西班牙新區嘅，即係呢個巴塞羅那新區嘅特色嘅。咁啊響我哋呢張圖嘅右下方咧，大家睇得好清楚啊。 同埋佢嗰啲即係十字路口咧特別闊嘅，因為佢八角形啊嘛。咁所以咧，又十字路口每個邊咧都會見到啱打對面都泊曬車啊咁樣，咁好多人咧去巴塞隆拿咧就會喺啲十字路口影相，就係因為佢好同其他國家嘅十字路口好唔同啦。 佢同如果大家有印象，你譬如去美國咧，美國你譬如去紐約咁，佢個城市都係一個打井咁樣，橫直咁樣係好有條理啊。巴塞羅那嘅新區都一模一樣，其實嗰陣時可能都係當時嘅城市規劃嘅風氣都係打格式嘅，即係全部都係 on grid 啊，我哋叫做一格格咁樣啦。但係呢一個城市規劃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撇角咧，嗰個八角形咧，每一個路口咧，嗰、那個路口位嗰個建築咧都係45度嘅，而嗰個45度嗰四隻角咧都係一啲表現一啲建築物嘅特色嘅機會，所以佢每個路口咧都係好靚，每個路口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色，每個路口咧啲人都認得有啲獨特嘅。 因為其實你等於多咗個 face 啊嘛，即係係啊，即係你一座建築，你如果係四方形嘅，咁你個角好一個角咯。咁但係佢因為個角好闊啦，咁所以呢就多咗個 face， 而嗰個 face 其實係一個 signature 嚟嘅，係個樓係嗰個 block 嘅 signature。好啦，咁嗱講到呢度呢，我諗我都要即係介紹一下啦，點解我會今日講即係Gaudi 啦。咁喺29號好似30號 ,4 月30號就喺呢個時代廣場就會有一個關於 Gaudi 嘅一個展覽。咁、所以呢就即係下個禮拜啦，就你哋呢就可以過去親眼睇到我頭先介紹嘅幾個建築幾座建築嘅一啲 detail 啫， 同埋一啲圖片啦、 同埋 有模型添喎， 模型啊，係啊，好大嘅模型啊，咁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一睇啦，咁同埋呢就即係我同屋企人呢都講過啦，即係話即係去過一次巴塞隆拿啦，咁冇理由下年又去㗎。咁但係我幾時會再去呢，就係2026年。即係佢起好嘅時候呢，我就真係會再想即係去多次，睇下佢起完之後係點嘅樣。 不過以西班牙人做嘢嘅速度通常都會 delay 㗎。 但係呢個建築師呢係紐西蘭裔嘅英國建築師。 咁、可能 delay 得更多。 咁啊，佢計出嚟咁應該 OK 嘅，咁同埋成座 building 咧，而家都係靠即係捐獻咧嘅錢去分，所以點解要入去呢個教堂咧，要俾一個幾貴嘅入場費嘅？其實咁所以 我好多年前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就好似都仲係唔使錢嘅，但係而家去就要俾錢，因為佢中間有一段時間差唔多停工咁滯嘅，去到現場你見到佢係。嗰啲施工嗰啲工人得小貓三兩隻喺度做，係即係我諗佢可能起咁大座嘢起咗百幾年呢，嗰、個財政嘅負擔係好，大家可以想象到係好重。 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呢、這個聖格拉斯 Familia 呢，你就最好呢就係上網先俾咗錢、就攞定飛。咁呢就去到嘅時候呢就唔使再排隊買飛。 係啦，呢個非常好嘅 tips， 因為我兩三年前去呢我就諗住早啲去就可以快啲啦，咁慳返啲時間啦，結果都排咗一個鐘頭。 係呀，即係其實呢交易咁多間呢最麻煩就係入聖家嘅啫。即係如果你去頭先我介紹嘅即係 Casa Milla 或者 Casa Pablo 啊，就唔使排咁耐嘅，咁但係呢聖家 Familia 因為一定要去嘅地方嚟㗎嘛，咁呢就即係佢有兩條龍嘅，就唔同門口入嘅， 係 係呀，咁就即係如果你有飛嘅呢就即係得啦，咁就即係 Barcode Scan 咁就即刻入到去，咁所以呢就最緊要係即係買定飛，咁同埋呢仲有一個 tips 俾大家呢，就係 佢巴塞隆拿因為咧成個 city 其實好靚嘅，即係唔係淨係 Gaudi 噶嘛，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建築啦嚇，譬如好似呢個聖Pau Musica 啦，即係嗰個音樂廳啦嚇，嗰、那個 music 嘅即係嗰個音樂廳咧，就有人叫佢做一個 music box，一個 crystal 嘅，即係一個音樂盒啊。佢入面嘅玻璃咧係好靚嘅嚇，咁嗰啲都係好值得去嘅。咁 你係咪講緊嗰個復古翻新嗰、那個？ 冇錯，喺、哦、個後面，即係喺啲街入面，你唔 個門口係唔覺 好窄好窄， 但係咧你揾即係其實揾都唔係好難揾嘅，因為佢喺一條大街行入去冇幾遠嘅巷入面， 係 係啦。咁但係咧就入。如果你買到飛的話啦，因為通常都排長龍，而通常嗰個售票處嗰啲人咧做嘢都好慢。 係， 通常咧你以為你會買到飛，結果因為排長龍而做嘢好慢咧，都係搞到最後嗰分鐘你先至臨開場你先入到去。 因為佢有導賞嘅，佢一定要導賞嘅，佢唔可以你自己周圍走嘅。 我就去嗰度睇過一個flamingo， 即係嗰啲西班牙傳統 flamingo 舞嘅表演咧，哇！真係拍爛手掌。那個建築物本身已經是好靚，加上那個氣氛啊樣嘢都好好。 同埋呢佢嗰、那個stage 呢嗰、那個台呢佢後面呢就全部都係啲音樂嘅天使嗰啲 sculpture 一個個咁樣。 好多馬㗎喇印象中係。 係呀好多好多雕塑喺入面㗎。咁但係因為佢有導賞嘅關係呢就你一定要係排隊囉，即係睇下邊個 slot， 同埋佢有好多係用西班牙話嘅。咁、啊、所以呢要解個嘢講英文㗎咁、所以就係咁同埋有一個 tips， 最後一個 tips 就係、是、試下坐去啲巴士、開頂嗰啲巴士，咁佢就要 get around 成個巴塞隆納。咁佢有兩條線嘅，一個就係巴塞隆納東，一個巴塞隆納西，咁樣西邊呢就係、是、巴塞啦，即係嗰個呢、這個巴塞個足球隊嗰、那個那個球場呢就會去到嗰邊啦。咁就東呢就係、是、我頭先介紹嘅公園啊舊區啊咁樣啦。咁而嗰個巴士呢佢俾啲 coupon 嚟嘅。下會俾啲 coupon 嚟。而啲 coupon 呢就去頭先我介紹嗰幾座 building 呢買飛呢就有 discount 嘅。 係 係佢哋先有嘅好處。咁、所以呢就先去到呢就坐下巴士先、熟悉咗成個城市啦。然後呢就先至即係再去睇返轉頭、就去睇返嗰啲靚嘅建築啦咁樣。咁、所以呢就即係巴塞隆拿啦，我諗你即係一生人呢點都要即係去一次、 如果睇建築的話呢就真係好多嘢睇、 好啊，咁嗱呢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呢就完咯喎，咁下個禮拜呢我哋呢就睇下財哥會唔會即係得閒返返嚟啦，咁呢就同佢再困返次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山中转动，笑多少，落言落空，空得倦容，豪迈身上用，热血转眼尽，记不起。为谁效忠，惋惜盔甲冰封，我笑我痛，春秋转瞬，消失了轻重，过 去拼死相共，几尽夜始终后代众生根本不会懂。我笑我痛几番英勇，剩下一襟风，以往每转感动，铁血与青葱没落千古中。用潮浪中相识失散匆匆，我笑我痛春秋转瞬消失了轻重，过去拼死相共，几尽夜始终